警方指事件已经受控，对公众不构成威胁，但呼吁民众避免前往案发地区。首相约翰逊形容事件可怕，他深感难过。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亦都形容报道可怕，正系进一步了解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表示，他已经签署行政命令，授权执法人员保护纪念碑和铜像。有关的命令将会要求检察当局起诉破坏或涂鸦纪念碑和铜像的人士，认为有关行为是故意损毁联邦财产。根据现行的法例，涉案人士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在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员掘颈之后死亡之后，全美国爆发大规模反种族歧视示威，部分涉及黑奴制度或者南方内战时的历史人物遭到示威者破坏和涂鸦，当局之后移走部分的铜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日早上港岛中部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下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地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咧，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龙尾在大南西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北港路。之后提提大家啦，喺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噶，咁直至到下午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嘅16个泊车位系暂停使用，咁新巴9号线嘅石澳总站系临时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嘅位置。至于较早前咧喺青山公路荃湾段嘅爆水管就已经清咗场，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大窝口方向近住卫景花园嘅快线已经解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升学、出路、就业、辅导，和各位中学文凭试考生共同进退。 奋发时刻 BSC， 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杜婷、吴宝成，我哋为你带嚟最新嘅课程资讯。今个星期有明爱专上学院嘅代表介绍佢哋嘅物理治疗荣誉理学士同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了解自己嘅兴趣同能力，一齐投入每个 奋发时刻。Yeah!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眨下眼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啦，究竟佢首播日系边年边月边日呢？答案就系1980年4月1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隔咗两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唔知点解咧，亲切感多咗。虽然咧，我都系净系见过佢哋一次，跟住就好似有种同朋友讲电话嘅感觉，轻松咗好多。 我系阿 wing 黄永恒，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咩唔同，咁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球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下午时间两点 十分啊， 十分。 我今日双人报时可以话， 之前系单头啊，双人射球咁样。我哋一起报天气啊。嗱，室外气温摄氏，跟住之后咧就相对湿度咁样。 好，好好嚟啊， 三二一。而家室外气温系三十， 又话摄氏， 你试衰，一二三，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你知唔知我谂起咩啊？ 咩啊？ 我谂起《鹿鼎记》入边相宜啊，即系嗰个我哋已经系公子嘅人，希望公子以礼相待。 完全嗰啲都冇感情嗰啲咧。 哎，好啦， 哇，今日双人报天气， 报埋紫外线指数啊。 好，紫外线指数系五啊，强度属于中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至到二啊，系属于低啊。 系啊，几好啊，啲空气质素啊。 系， 唔系低即系唔好定系好 啊？空气质素唔知啊，唔识解释 我都， 我哋都系唔好乱讲。 总之就留意天气啦。OK 啦，自己睇啦。 OK， 好，今日有咩好消息？ 今日呢一个。你讲嘅好消息，我谂起你之前扮系一定烧。 今日 消息同大家讲， 各位网友，咁啊，我呢排中意扮第二个， 扮边个？ 喂，阿一啊，我想知道有咩方法可以喺一短时间内赚到500万？两年半前我欠债400几万， 就靠一部电话， 就系靠一部电话。 而家每个月嘅收入。所以上个礼拜 以前我成日坐巴士，而家我坐林宝坚尼， 哇！所以你上个礼拜咪用呢个咯。 喂，阿一，好多人都问我究竟点样可以报天气？啊，好啦，交翻俾你啊。 哇，我今日想讲一样咧，就系、是、一个叫做 anti social 嘅状况啊。 系系系， 因为即系我通常咧都系好睇状态同埋情况咧。 你都唔算 anti social 咯、 哦，我有阵时会嘅，即系嗱，因为我觉得呢样得意嘅，即系譬如我哋为电台呢一班里边，你都会分得到有一啲就偏向系会同啲陌生嘅人第一次见咧都 social 到嘅，有一啲就系如果见到陌生人咧就会粒水啲嘅。 第一个系首选啊，三二一， 唔系先，你首选 最 social 嘅， 好， 三二一，阿 C 分， 咦 ，C 分我觉得 C 分都劲噶， 我觉得 C 分同阿 O。阿 O 都劲嘅，系阿斯芬都劲，我觉得佢两个都劲噶啦。 阿 O 有个经典例子，上个星期你有冇听阿涉讲咧？就系、是、阿涉带咗一个朋友嚟，佢系澳门人。 哦， 咁阿 O 啊第一次见， 系咪嗰个四眼哥哥？ 系系第一次见啊嘛，话讲咗两个钟头关于澳门嘅唔知道经济状况啊，呢啲 投资 O to O 好黐线。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多关于投资嘅嘢，记得听实 O to O。 阿 O 系真系 依台发线系啊， 咁啊系啦，即系佢两个咧都犀利嘅，我都觉得。咁我就睇情况啦。咁但系点解突然间咁讲咧？ 咁最唔 social 咧？ 最唔 social 啊！最唔 social 啊！我哋呢一度啊，如果唔识嘅话，真系计， 即系对一啲唔识嘅人 系 我覺得你唔算係唔係好 social。 我唔係好 social， 但我覺得有兩個人比我更唔 social。 最後邊兩個？ 騷動音樂。 我都係都係嘅，都係嘅，所以有時Eric要去 social 拉埋我出去。 係啊，即係佢兩個係相對地對一啲唔熟嘅人係冇咁快熱起上嚟咯，慢熱啲嘅，係啦， 或者會 跟住之後你阿玲啊、阿斌啊、你嗰啲就 moderate 啦，中間偏高啲咧，阿攝都偏高嘅，係啦，咁我就係好厚嘅。 仲龍哥咧，龍哥 social 龍，龍哥應該第一位啦， 好勁嘅龍哥又係。 所以阿莫就偏厚啲嘅， 係， 但我就再厚啲， 再厚啲嘅，你應該係後面嗰堆嚟嘅， 唔係好厚嘅， 你同 social 嗰堆係高啲嗰啲嚟嘅 ，social 音樂啊，佢哋前面嗰堆，後面嗰啲係 anti social 音樂。 但系咧，因為我尋日去咗有一個朋友搞嘅活動嘅，咁類似就係揾十零二十個人咁上去嗰啲啦，咁我就係識嗰個鋪頭嘅老闆嘅，咁跟住就去話啊，即係上嚟飲下酒啊，咁啊有啲朋友見下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咧佢仲要呃我，佢唔呃我嘅， 即係個吧老闆你識嘅。 餐廳嚟嘅、 哦，餐廳 嘅老闆嚟嘅，係啦，咁啊話，喂，我搞個 party 啊，上嚟啦，咁樣，哇，又有男又有女，好開心啊，咁樣嗰啲啦，咁又， 但係你點識呢個老闆 嘅？呢、這、一個係其實好後生，同你差唔多大嘅，佢本身係玩音樂嘅，跟住後屘就係啦、有參加下啲電視節目，跟住就自己開餐廳咁樣啦，係啦，咁跟住。佢仲同我，誒、有啲你識嘅人都會嚟㗎，咁跟住後屘嗰日， 成哥我都識啊，佢唔識我啫嘛， 咁我就出發就 send 俾嗰啲佢口中我識嘅人啦、哦。我今晚唔去啦，我唔去啊，我同咗佢講我唔去嘅，個個都話唔去啦。咁我出發緊去緊咯，係啦。咁我大意咗啦，應該早啲問啦，唔緊要，係啦，即係無論出發緊先問嘅， 係 啦，to be fair 。咁好啦，咁去到。咁上佢系即系嗰啲唐楼上一层，上到去 即系啲格调嘅嘢啦。 一打开栋门望入去，哇！全部都啲样唔识噶，仲要有外国人，点解唔早讲嘅？跟住咧就嗰一刻咧，成个人系入到去 Bonjour， 仲唔系讲英文嘅啲外国人，一系讲 Bonjour，Bonjour 啊 ，C'est la vie， 咁鬼 star 嗰啲。哇！跟住上到去咧，有一种。浮夸嗰个有人问我，我就会讲嗰种，你唔知道自己应该企喺边度。 可唔可以 key 你做 grad 癫嗰个人？ 嗰、那个那年十八舞 下舞会， 站着如流罗。你见到现场所有嘅人咧，已经系起码两人为一组啊！你连揾一个单头嘅人埋去，即系，边度攞嘢饮啊？嗰啲都冇啊！于是乎我就企喺门口隔篱，好唔自在，跟住个老板咧，唯一识嘅人 行过嚟， 又唔知去咗边。 哦 ，OK， 咁啊 send message 俾佢啦，咁啊又冇复，咁我就 即系忙碌紧咯， 可能忙碌紧啦，定系唔知去边 social 紧，唔紧要啦。咁我企咗唔够五分钟，我就离开咗间，我就落咗楼下。 你好少喎、啊、你， 我琴日 你通常作战到最后喎，都系。 但系我通常要有一个盘喺隔篱， 至少有一个咯， 系啦，有个盘，即系譬如如果有你或者有师， 我唔会嘅，通常呢啲我都唔会 啦。系啊，但系你有个盘喺隔篱嘅时候，起码喺啱啱一入去未热身嘅时候，你一个人喺隔篱倾住偈先，跟住慢慢就将嗰个倾偈嘅圈子慢慢扩大啊嘛、 哦， 用一种咁样嘅套路噶嘛，通常都咁你自己一个人都只要自己讲， 但我都觉得好劲噶啦，你可以将个圈子扩大噶嘛， 啊系啊系啊， 通常 会嘅， 通常。我去嗰啲情況咧，即係例如啊，你點稱呼我？我叫阿一咯，跟住之後，我、哦、做咩啊？電台咯， 係啊， 嗯， 跟住就停咗啦，係、嘛？ 我都係呢啲聚會啱我多啲， 係啊，邊我哋傾下瞓偈， 係咯，呢啲即係去啲廟會我開心啲咯。 但其實你有呢一面，即係你識佛教嘅嘢咧，已經好好傾噶啦，已經 真係噶， 我覺得咯，真係噶。 但落蘭桂坊冇用啊嘛。施主回头是岸，着翻好件衫啦，咁唔得噶嘛，系咪先？ 放低你嘅欲念， 放低你嘅淫邪，唔好饮咁多酒啦。这刻想问还不错吧？别理会闲话，天光就醒了，谁在说梦话？愿时刻等错，这一晚跟你对砌城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扩张血管打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慕，撕开空。 继续情话，举起酒杯如明，糖于沙发，微冷透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下一秒心已飞黄渡过。那中到灯最是为送多，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牙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哋即刻请他哋出嚟。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个星期的故事主题是丑小鸭，咁啱得咁巧，两位参赛者都真系好丑。第一位参赛者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阿一，而第二位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波成。嗯，佢两个又真系几丑嘅。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那个好丑的阿一啊。今日要同大家讲的故事是丑小鸭。从前鸭妈妈生了一个 BB， 应该说生了一堆的 BB， 其中入面有一个特别丑，大家都叫它丑小鸭。由于它生得好样衰，所以大家呢都排斥它，对佢唔系咁友善，佢就好唔开心。鸭妈妈见到之后咧，就安慰佢啦。唔紧要噶，只要你勤力啲读书，一定会揾到女朋友噶。就系咁，丑小鸭好勤力读书，佢由小学已经考全级第一，升上 Band One 嘅中学都系考全级第一，继续升上香港嘅大学，再读埋 Master， 读咗好多书。但是他发现他都是找不到女朋友。鸭妈妈又再安慰他了。意思是不紧要的，只要你找得多钱就一定会找到女朋友的了。就是这样，丑小鸭就很勤力地去上班了。 佢由于读嘅科咧系同 IT engine 有关，佢就入咗 IT 部门，成为 IT 鸭，每日翻工放工，好勤力咁搵钱。由一开始得万零蚊，去到而家两万几蚊。佢发现钱越搵越多，但系都系冇人中意佢。原因好简单，因为每日翻工放工都冇机会识女仔，再加上佢真系好丑样噶，所以所有嘅社交平台啊、交鸭 apps 啊，佢都系搵唔到中意佢嘅另一半。有一日佢忽然瞓醒，望住块镜，见到自己突然唔同咗啊！原来丑小鸭唔再系丑小鸭啦，佢已经变成一只丑大鸭啦。系啊，变大咗之后佢都系咁丑噶。就系咁，丑小鸭嘅性格变到好扭曲。佢决定用佢识得嘅 IT 技术去报复呢个社会，报复呢个地球。佢自己整咗一个数码世界出嚟，入面有好多病毒型嘅数码精灵，例如丧尸暴龙兽啦、悟空兽啦。跟住仲有木偶兽啦、机械邪龙兽啦、钢铁海龙同埋小丑王噶，佢利用呢一班嘅数码精灵破坏咗呢个地球，破坏咗呢个宇宙，令到呢个宇宙咩都冇晒。最后丑小鸭望住自己破坏咗嘅呢个宇宙，忽然好感慨，佢叹咗一声：，唉，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使鬼你讲这个故事话俾我哋知，只要你睇通一切，就算得返自己一个，无论係一个人又好，一隻鸭都好，都可以好开心嘅。多谢咁多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的波成，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Give Me Five》的波成。无论几时见到我，你都可以叫我做波成，冇错。我是波成，今日我波成想同大家讲嘅故事系丑小鸭。正確嘅标题咧，其实应该系咁嘅：九十后雌性鸭嫁外籍雄性生物落地生根。土生土长嘅九十后雌性鸭咧，因为外表同一般嘅鸭仔相比特别丑，就俾人叫做丑小鸭。自细因为外表喺校园就被其他同学欺凌啊、排挤咁，令到丑小鸭对自己毫无自信。自觉要过普通鸭的生活都不是那么容易。成年后的他毅然离开生活多年的鸭群，决定往外闯。就是这样，在距离原居地十公里的湖泊认识了他的现任老公，一只雄性天鹅。这两只动物一拍即合，那对翼不停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丑小鸭觉得找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步入人生的新阶段，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天鹅，人称双天鹅。经历这么多，丑小鸭都不再少了，但他对自己的过去感受好深。他和我们的记者分享就说， 或者我们不可以决定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靠后天去决定自己想过怎样的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大， 我们的记者见到丑小鸭和她的老公还有一对双天鹅这么幸福地快乐生活下去，都觉得好安慰啊！希望这个故事都能够鼓励到你啦，共勉之。 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啊，啲人话终于齐人 live 咯，今日。 冇错啊。 唔系啊，两个礼拜前先 live 完嚟。 佢哋分唔到嘛。 咪系咯，分唔到咧，边有咁易俾你估到啦？俾你估到，我仲系食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禁止同反对民阵发起七月一日游行同集会，民阵表明会上诉。警方向民阵表示，限聚令禁止在七月二日前在公众地方举行多于五十人的群组聚集。公众集会同游行活动属人多聚集的公共活动，警方有理由相信活动会增加感染病毒风险，对市民生命和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危害公共安全和他人权利。警方又指出，民阵在去年六月起曾经就相同或类似目的在各处举办过多次的游行集会，期间或结束后都出现不同暴力事件，屡次有参与人士、市民、记者和警员受伤，部分示威者作出堵路、纵火、暴力行为，更加有人使用汽油弹等大规模破坏公物，破坏社会安宁同令他人受伤。今次的集会游行地点十分接近易受冲突或暴力事件影响的高风险建筑物，警方因此反对游行申请。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就警方反对他们发起听日或七一游行上诉，被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主办单位宣布取消游行。上诉一方的代表律师说，主办单位将参加者分组和分批放行，提供口罩和搓手液，减低传播风险，又形容今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游行，希望委员会考虑法律以外观点。警方代表质疑，游行中途或有人加入，怎样量度体温和保持社交距离，若果有感染个案将无法追查源头，增加社区爆发风险。而游行途经多个路口和大型商场，担心影响市民，暴力示威者亦可能骑劫活动，令持不同政见人士、商铺或建筑物成为攻击目标。委员会主席杜桂峰说，因应对公众人士安全和秩序构成严重威胁，认为主办方未能妥善做好防疫措施，驳回上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同一批港区人大代表中午启程到北京，准备列席听日起举行的人大常委会。谭耀宗表示，暂未确定议程是否包括审议港区国安法，但会向常委会反映包括设立追溯期、罚则要够重，亦都会反映担心影响采访自由的意见。又认为讨论反对意见已经没有意思，认为中央亦都掌握反对意见，关键是怎样妥善立法。对于美国提出制裁损害本港高度自治的现任和前任中共官员，谭耀宗说，看不到中方怎样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符合基本法。谭耀宗说，联合声明比基本法更落后，例如没有提及双普选，两者内容不同，目前中方的行为都符合基本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

有你介绍嘉宾出嚟。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佢即将会代表我哋香港去参加国际小姐呢个选美比赛嘅黄永恒啊 ，Wing Hello， 你有几高啊？ 系啦，嗱，有啲媒体写173嘅，有啲写175嘅，176我都见过嘅， 178我都见过。 系啦，系啦， 究竟你几高咧？ 我174嘅。 174，阿一你咧？ 你自己做访问啦。 你几高啊？你 173嘅。佢今日仲要着咗个高鞋踭嗰啲上嚟。 咁一阵间， 一阵间搵个纸箱咁样晾起 我哋，我哋影半身，然之后俾个纸箱你。 系啦，系啦。但系你屋企人个即系身高不嬲都系高啊，定系你零零舍舍特别高啲嘅咧？ 我爹哋妈咪都算高嘅、我同我爹哋平排咯。 唔系、如果爹哋同佢平排174男孩子嚟讲，唔算特别高啫。 咁系望住你都知道，望住阿一都知 道。系啊，我会同佢一样噶。我拍佢膊头，I know that feel ball。 第一个部分咧，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会系间唔中都会喺啲 social media 嘅地方嗰度放闪晒下同自己另一半嘅恩爱。 其实今日做呢个访问咧，做资料搜集嘅时候睇到好多相，好唔开心啊！已经封咗盘啦，啲传媒社系女神已经封咗盘啦， 系啦， 大家唔使谂咁多啦， 系啦， 你都拍咗两年 系 啦，咁啊，所以就俾你估下啊，究竟边个都会同你一样，好似喺社交平台嗰度经常放闪咧？ 我觉得多成 系。我似， 因为佢讲嘅，我觉得佢沟通个方法系似系会系好 stable 嘅女朋友，唔知点解。但系咧，我有另一个嘅，但系咧，阿一咧就系、是、佢可能即系佢比较，我觉得佢一即系本身做节目开始之前，佢好似静啲。咁我就谂紧静啲会唔会系因为有女朋友，所以 唔可以太主动， 可以咁多同人沟通啊？即系呢个都会有、你有 傻啦！如果系咁嘅话，你一早呢个节目都冇得做啦，系咪先？攞正牌噶嘛， 佢攞咗牌噶啦，佢已经 纯粹用直觉啦，系啦，唔好搞咁多啦。 好啦，经过两轮嘅分析之后，第一轮就觉得系我啦，第二轮觉得系一啦， 系啦，纯粹一个女人嘅第六感。 最终你觉得边个 你拣边个咧？ 系啊， 真正嘅答案， 真正嘅答案， 你估啱咗嘅。 我攞啲相出嚟先。 咁佢静啲系咪真系关？ 我唔关事啊， 唔关事啊。 我静啲系因为我今日唔系好舒服，而至于点解我唔系好舒服嘅话，转头我哋会解释嘅。 系啊，系啊。 但系你自己系放闪嘅频率系高唔高咧？ 我其实都觉得高噶。点讲咧？因为我系因为我 keep 住每一日都会 upload、Instagram 嘅，咁但系因为我日日都 up， 咁我冇理由日日都 up 男朋友咁，咁我哋都未至于影到咁多相，即系好多时出街都可能就咁 selfie， 咁我冇理由成日 up selfie 噶嘛，咁所以变相我隔一排一 up 工作照嘅，大概我谂啊八张度咯，系啦，总之十张度啦，跟住我就会放一幅男朋友。 咁佢介唔介意定係佢好开心啊？你放我上去啦！ 有啲好介意啊， 系 有啲 会好开心啦、 啊。佢应该要好开心啦，系嘛？ 佢系咯，我正常边个会唔开心噶？ 睇你个恋情想唔想曝光啫？ 咁唔开心我都唔会 up 咯，即系如果知道佢唔开心，我 up 你做乜嘢？ 但你会唔会要你男朋友都 upload 相咧？啊！不，你哋兩個知，即係你兩個嘅合照。 我哋有時會互串，你冇 up 我，你就冇 up 我啦。 但係我想知道當初你哋兩個係點樣樣認識㗎？ 我哋係大學去大學之前嘅 OCam 認識㗎。 即係佢唔係即係早辦嗰啲嚟嘅。 佢係早辦。 哎呀！ 但係我哋係 friend 咗諗三年度，即係一直係冇係之後畢業，我畢業翻嚟，跟住之後出街有嗰啲見面，跟住先一齊嘅。 嗱，又去一個理論啦，我哋去一啲理論嘅問題啦。即係話去咗一個 friend 鬆位，你就去唔翻情侶嘅位置。 我唔同，因為我仲要佢，即係佢大一年噶嘛。咁我係咁我自己喺英國噶嘛，已經咁係翻到嚟，跟住之後又傾偈啊嗰啲，跟住之後就我有次就約出嚟咁樣，跟住就出多幾次街咁樣，跟住就覺得大家 都好夾噶嘛。 係。 即系同嗰我哋理解嘅 friend 松可能有少出入咯，即系你理解如果真系 friend 松咗就系变咗好姊妹好兄弟嗰啲咧， 系咯，即系你如果讲到嗰啲 bro 系啊，嗰啲已经冇咗啦， 系啦， 即系唔好同女孩子咁 friend 咯，得出嘅结论就系、是。 都有 节目都明好多嘅，我哋嘉宾全部变咗我哋嘅好姊妹啦。 够钟翻嚟啦！ 今日我哋翻翻2020年嘅黄永恒阿 wing 啊 ，Hello， 有冇有高度啊？ 有啊。 你知唔知你 顶天花板啦？ 你知唔知你系我哋记录入面咧唯一一个坐喺度影相嘅女嘉宾嚟噶？ 真系噶？ 系啊，我唔想同你企喺度影啊嘛。 大佬，你本身174啊嘛，我记得你话，跟住你仲要有时你知着啲鞋噶啦，又加多几 cm， 啊一套自卑噶会。 唔关我事噶。 今日隔住电话，佢有啲开心啊，唔使 见到你啊， 唔使见到你咁高啊，大佬。 唔系咁噶，唔系咁噶。 有冇？唔系我讲真，有冇真系再高度咧？ 系咯，隔咗两年几啦。 我谂呢个年纪应该冇得再高啦啩。 诶、欸，你怎麼 知道、啊、我真系唔知啊！你真系得闲度下， 系可能生得慢啲啫，但系都会生高噶嘛。 我真系识得有啲人系生到廿几岁都 keep 住高，你好似又高咗咯。 系咯。 我个个礼拜同我嫲食饭，我嫲都会同我讲话：你又高咗喎咁样。 哦，咁呢个调翻转，啲人话老人家会慢慢越嚟越矮，可能咁样，所以佢睇你高咗。 佢系坐喺度同我讲噶。 哦，咁但系你其他嗰啲体重啊，有冇肥到瘦到啊嗰啲咧？ 肥咗。 好坦白， 太快讲啦。 系关疫情事定系唔关事啊？ 太幸福事啊！ 我觉得系关。我觉得是关因为比赛之后呢很 stress， 跟住 stress 完之后就觉得啊终于都可以放肆了，跟住一放就放了几年肆。 放了 几年肆。你想想那时候我就找个2017年11月上来，那那时候就是你准备飞去日本比赛，就是国际小姐。 嗯， 咁即系你嗰时一玩完个比赛就开始放屁啦， 就放肆啦，跟住都未打回晒嘅， 系， 跟住去咗嗰个世界小姐嘛， 嗯， 咁跟住世界小姐嘅时候就开始有，又系好唔系好似，但系纯粹应该系有啲压力，跟住就变咗又系突然间瘦得快，系因为日日成日喺度食西瓜咯， 啊食西瓜减到肥噶？ 唔系啊，系唔知点解咧，系冇唔系特登想减噶，系冇胃口咯，见到啲嘢好想呕咯。 因为我哋有印象咧，第一次同你做完访问之后，中间咧有一次系 update 过你嘅，我估就应该系你去参加呢个世界小姐嘅前后嗰啲咁样样，再打俾你嘅，你有冇印象啊？ 好似冇乜喎，系咪唔系我啊？ 是你嚟噶，有一段最经典嘅，我哋问你去参加啲国际性嘅比赛，见到好多唔同国家嘅佳丽，有冇学识唔同语言嘅我爱你？ 你仲话唔知咩系咪柬埔寨？唔记得咗边度？ 斐济啊嘛，嗰啲 friend 啦，系啦， 一定唔系我，冇理由嘅。 有肯定 有啊，唔系你讲咗我爱你嘅，你记唔记得啊？ 我哋慢慢问你广东话，我爱你点讲啊嘛？ 我觉得我啲记忆力咧有啲短暂。 唔系咁，广东话我爱你点讲啊？ 我爱你咯。 系咯，你唔记得咩？ 你唔记得呢一个 啊？真系唔记得，可唔可以有病啊？ 咁但系男朋友有冇肥到啊？ 而家 系啊， 佢前排肥咗啲，跟住呢排又唔知点解突然间又好似暴瘦咗。 嗯， 佢系好飘忽，即系突然间涨，突然间又瘦，跟住突然间又涨噶嘛。 因为咧，阿波盛咧临做节目之前就喺度睇你嘅 Instagram 啊。 跟住就話咧， 太冇 up 咯，佢哋 係 啦，因為上次你嚟話個比例大概十張都會有一張啦。咁但係而家計六月零，差唔多七月啦。你對上一次 post 有佢嘅，已經係三月幾嘅時候， 冇事啊嘛。 佢呢排瘦翻好多。 所以就唔想 post 佢啦。 唔係，係因為成日都留喺屋企咧，即係呢個疫情嘅關係，跟住冇乜影啲咩相。我 story 有 upload 过嘅，不过你而家已经睇完翻啦。 哦，咁但系有冇话几时结婚啊？嗰啲嘢，点解我哋访问亲都好似话结婚， 都会问呢啲嘅，啲稳定。 觉得呢个系认定咗系呢个咯，但系我又觉得以前就话27岁结婚，但系依家就觉得诶、哎，再迟啲先30岁咯，咁样。 个原因系咩啊？点解忽然想褪嘅？ 好多嘢未尝试，好多嘢未做咯。 嗯， 同埋结咗婚，你好多嘢就。嗰、那個責任感啊，所有嘢就真係唔一樣噶 咯。嚇、啊，想試啲咩啊？ 我好多嘢，我一次過係想試好多嘢。我有個人比較貪心。 嗯，想唔想試下同我拍拖啊？ 我唔想 ，sorry。 咁我咧？ 我唔想啊 ，sorry， 我唔想俾人斬啊。 咁你都冇啲嘢想試啫。 呢啲好核突啊！呢句真係。 我想試啲合理少少嘅嘢。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 渐刻在他面容，何懂更珍惜小幸福，叫那日月年治愈疼痛。新一张不发梦，不执意感情中，他错发太多心血后看痛。当青春不够用，吹一片轻熟风，转眼照为满山路上步步有风，妙龄淑女爱过每一关，携同华丽业绩单，每日拼搏拼搏，貌似过得灿烂，夕阳伴美赞，随意拍羽毛会往返，心里泪就泪，逃避那孤单，妙龄淑女唱住花 是不是没什么奇怪习惯的人呢？ 我都不觉得我的习惯是奇怪的， 正常的 一般人都 不知道。然后说出来就哇，原来这样也可以。 我有个习惯就是很喜欢拿 tissue， 拿 tissue 跟着会做什么？ 拿 tissue 跟着手就要揸揸到它一顿，可能未必是用可能用一下，即我都不知道用来做什么，总之拿完之后只手就揸揸下揸下，就不知道为什么手会几时不知道乜嘢時候會放低咗，咁放低咗就發現咦冇咗張 tissue 再攞過，咁所以咧通常我一喺屋企啊就會即系屋企就會周圍嘅地方都唔應該突然間會有張紙巾出現，係啊，咁嗰陣畢業完翻嚟咧，跟住屋企就會話咁好肯定啊知阿 wing 翻咗嚟啦，因為屋企一多就周圍都揾到廁紙，就知阿 wing 翻咗嚟啦。 但呢個係屋企會，但如果你出街冇，譬如而家訪問一路都冇嘅， 你而家冇紙巾咁喺手， 咁點算？ 所以我隻手會 係咁捋，係捋自己隻手， 會捽下捽下。 但嗰個感覺係點咧？你揸完張紙巾，你覺得 好 舒服啊？ 我而家好想拎張紙巾，係 啊，你搞到我好想試下個感覺。 你對於紙巾有冇一個要求咧？ 即是盒装定是包装？ 太新 tempo 有啲硬，唔系几好揸。 哦，纸巾测试员嚟嘅， 即系太过新净嘅纸巾。 屋企嗰啲 facial tissue 会好用啲啊，会好揸啲。 我即刻攞一只俾你试下先。 呢只系 我开咩牌子啦？ 内地嘅 天然无香可湿水面纸。嗱， 呢个前身嘅点样揸纸巾啦？ 系啦， 唔系啊，要用到咁上下，而家突然间咁样， 突然叫你揸。 应该是要自然情况下才会做得出。 好，你即管摆喺度，一阵摆喺度。你一发现到，你见到你话我听系一。 但唔关洁癖事，唔关咩事嘅，冇原因嘅。 我有少少，我系对自己店嘅有啲洁癖， 系， 但系即系可能我去呢个地方，我当系乱嘅或者污糟嘅，咁我咪完全唔掂佢咯。但系如果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掂嘅话，我就一定要干净、嗯、啊！我冲完凉。我会好怕掂自己的电话，我真的要即系可能啊，冲完出嚟咁，我身好干净，我电话摆咗喺个厕所度，咁咧我就会即刻攞张纸巾，跟住攞思路药水，跟住咁样抹，跟住抹完先会咁样，跟住搵即系用张纸巾反佢， 再抹埋后边， 即系 make sure 佢系消咗毒啦，干净咯。 即系你觉得个电话好污糟？ 因为每一日咁又会化妆又会成咁，你掂完呢个出街又掂完呢、這个掂完呢、這个咁样，跟住掂翻落个电话度。 嗯， 系啦，咁我吹完凉，当我觉得我自己好干净嘅时候，我咪觉得我电话污糟咯。 你会唔会对男朋友嗰啲卫生嘅你都有啲要求咧？ 哦，佢成日会话我去完佢屋企，搞到佢屋企好似打仗咁。 做咩嚟咧？ 冇，我就系见到啲嘢咁，我劈就咁劈一劈， 有好多纸巾喺地啊。 系啦，仲有好多纸巾，仲有好多纸巾，呢个真嘅，呢个真嘅。咁啊，但系我因为我男朋友都系啲干净嘅人嚟。咁所以就冇乜， 就唔需要点样监督住佢啦。 我觉得系干净人，所以同干净人一齐咯。即系污糟嘅人系会同翻污糟嘅人一齐咯。 我又唔系整齐嗰只噶，我系乱噶，但系我乱又要干净咯。 咁我想知你个手袋乱唔乱咧？系啊，你试装下望落去， 我正常咯。 哦，正常。 同埋佢袋唔系特别大咧，系啊，即系都系正常纸巾啊， 即系手提包。 冇纸巾， 有纸巾。 哦， 未用嘅纸巾。 佢几惊你话？我边度掉纸巾？ 我真系好期待有一两下会唔会见到一啲渣巢咗嘅纸巾？ 有啊，喺嗰度啊，其实。 哦，喺另外嗰个台。 够钟翻嚟啦！ 你两年几前上嚟嘅时候咧，咁你有讲自己嗰啲生活状况，即系话你都几整洁嘅，不过就叫做凌乱少少啦，啲嘢咁样，但系好卫生嘅。 我系有洁癖， 系啦， 但系咧我又会凌乱噶。 系啦，咁但系即系叫做听落去咧，你个人生活咧都叫 take care 到几好啦。咁但系而家你去有叫做同啲小朋友有个叫嗰啲 game therapy 嘅嘢，就是、要 take care 啲小朋友啊咁样样。点解会开始有一个咁嘅谂法咧？ 我都覺得好神奇， 嗰 陣係覺得做 modeling 咁係唔係真係所有時間係真係由朝到一日，或者由朝到晚真係唔係噶嘛？咁咧其實充出咗好多 free time， 咁就覺得如果浪費時間，咁不如去學啲嘢。咁嗰陣又唔知道學啲乜嘢好，咁跟住嗰陣就有我姑媽就同我講話，咁我諗過讀一下啲 art therapy， 因為我以前幾中意 art 呢樣嘢嘅，咁我就睇啦。佢睇睇下呢啲 therapy 嘅嘢，佢見到有樣嘢叫 play therapy 喎，咁啊， 係， 跟住就好似幾 interesting 咁，咁跟住就問我家姐，我家姐心理醫生嚟嘅，咁啊，咁我佢就同我講話，你讀呢啲冇用喎，你話興趣可以咯，但你唔會做到呢樣嘢嘅喎，咁啊， 我反而想知道你家姐高啲定你高啲啊？ 我家姐係比較細粒，嬌小嘅，係、 哦、有冇拍拖佢？ 佢結咗婚嘅， 我冇嘢， 冇嘢嘞。唔使时间，喺啲冇可能嘅嘢身上。 我要叫我家 姐听。 你话电台嗰度讲佢啊，我哋我哋祝佢幸福快乐啦，都冇咩好补充。 加油啊，家 姐！ 叫埋我姐夫听。 话俾佢听，有人候住佢家 姐。 系啊，我叫佢小心啲啊。 经过九龙塘广播度小心啲啊！有一个肥肥的矮，你同一个好高瘦嘅男仔。颜值好可以， 系啊！但系有冇话佢背后嘅原理啊、逻辑系点嘅？ 因为小朋友唔系好识讲，即系佢哋唔系好识表达，我哋就话我而家好嬲啊，我而家好猛啊，或者点样？但系小朋友佢哋唔识噶嘛，可能就系喊，可能就系嗌，咁但系我哋又唔理解佢咩事，咁所以就希望喺游戏嘅时候，希望帮到佢去解决一啲佢心入边嘅创伤啊，跟住或者一啲唔开心或者啲小情绪咁样，希望可以释放到佢出嚟。 哦，嗰啲游戏系 系咯，嗰啲游戏系 会玩十五二十咁，你系差两把睇下佢个性格系点样先？ 佢性格系酒品唔好，所以就要训练。 好好食嘅咁样。 呢个小朋友好特别啊，如果系 姐姐差两把先咁。 而家对咁多嘅小朋友。朋友，你而家个感觉系

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阿 wing 隔咗两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唔知点解咧，亲切感多咗。虽然咧，我都系净系见过佢哋一次，跟住就好似有种同朋友讲电话嘅感觉，轻松咗好多。 我是阿 wing 黄永恒，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咩唔同，咁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波成阿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天我哋重温嘅女神咧，就系阿 wing 黄永恒嘅。咁之前代表香港去参加国际小姐同埋世界小姐嘅比赛啦。咁我记得嗰日做完访问之后咧，阿 wing 又问佢话：几时会播啊？个访问我要俾我家姐听。佢真要俾佢听。家姐你好，我估可能而家真系听紧。姐夫你好。而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咧，相信啊，阿 wing 嘅男朋友都应该要听。唔知佢有冇话俾佢男朋友听咧，因为会讲佢，听下啦。 首先玩呢个游戏之前，你要谂你而家屋企雪柜有五样嘢，真系有嘅，边五样呢？ 鸡蛋、 鸡蛋、 牛奶、 牛奶。 嗰啲汁醬算唔算？ 汁醬好。 菜。 菜，你都唔食噶啦。 唔係屋企嗰啲，因為我驚有蟲啊出街。 哦。 所以我喺街唔食菜，隔夜飯唔係隔夜餸咯。 隔夜餸， 隔夜餸。好有五樣嘢喺個雪櫃度啦。 五樣嘢喺雪櫃啦。好啦，個故仔發生咩事？ 哎呀！ 故仔究竟發生咩事咧？好啦。我啱啱咪話我唔係好舒服嘅。 嗯。 係啦，其實原因係咁嘅。 黐線嘅。 咁我尋日咧。我昨天就买了一支果汁回家，要雪入雪柜雪，那些果汁要雪住的。然后发现雪柜里面有一支白酒是未开过的，那又没位。我就嗱嗱声就放了一支 果汁去，然后就自己一个用了两杯的份量就喝了整支的白酒。咁然後就瞓覺啦，咁所以我而家咧個頭係好痛嘅， 係 縮脆， 純粹因為要擺支果汁入雪櫃， 所以我就嗱嗱聲飲咗支白酒， 啲白酒就嚟過期， 係支白酒好似就嚟過期，所以就嗱嗱聲清咗， 所以有啲 hangover 係啦，所以今日係有啲唔係好舒服嘅， 係啦， 好啦。 所以我哋今朝傾開呢個問題，即係 set 咩問題唔問你嘅時候，我不如試下呢個情 況。不如試下，如果你要擺一支果汁入去，然後你要清走啲嘢，你啱啱嗰五樣嘢，你第一個會清走啲咩呢？ 我諗係隔夜餸咯，即刻 隔，你即刻食咗佢嘅。 係啊， 你會即刻食咗佢。 即刻食咗。 係因為佢中意食嘢啊嘛，即刻食咗佢，即刻食得攞出嚟。 解決咗啦，已經。 好啦，第二個你會清走咧？ 雞蛋有咁多隻，清唔到。同埋雞蛋個位置都唔係可以擺到果汁嘅位 置，有奶。 如果一大樽， 係啊，你要即刻飲曬成樽奶啊！就好似我尋日飲曬成支白酒咁樣， 即係一定要我自己清啊！ 係啊， 係啊，自己嚟㗎啦，當下要放入去㗎啦，嗰支果汁 係啊，冇位放㗎， 冇位放㗎啦， 撒咗啲菜去。咁即係又係食咗佢噶， 多 樣嘢都係即刻解決。 邊樣揀食咗佢嗰啲嚟噶咯？ 係應該都係噶啦，咁應該菜啦。 係，佢都解決咗。 飽嘅，又對又健康。 但其實我想問一，你個雪櫃冇其他嘢，點解你要飲曬支酒？ 唔係屋企有其他嘢啊？ 唔係，我覺得佢係揾藉口自己想飲。 想賣醉？ 唔係，其實唔係嗱，首先屋企有其他嘢嘅，即係我覺得屋佢好多隔夜餸，我阿嫲好中意擺啲隔夜餸喺度嘅。 咦？咁好似阿 wing 頭先，我攞出嚟煮咗佢咯。 咁但我又食咗飯啊嘛，係咪先？翻到屋企嘅時候， 啊， 咁然後咁嗰支白酒又真係就嚟過期喎，咁所以諗下，咁不如飲咗佢啦。咁自己就一路睇蠟筆小新，一路飲。我諗我睇咗三集，大概廿分鐘已經飲完一支啦，所以搞到一攤上床就暈暈地。咁你喺飲品嗰方面有啲咩喜好呢？ 溝水。我汽水細個其實都是溝熱水飲的， 汽水溝熱水，熱 因為我易病易咳啊，跟住我 咁你咪唔好飲汽水咯， 直接唔飲汽水咪得。 即係咁，你細個一定會好扭啊！我想飲汽水，咁媽咪爹哋就話好啦，咁溝啲熱水俾你飲啦。 但你而家飲嘢都會溝水啊！ 溝水啊！蘋果汁又要溝水，益力多又要溝水，乜都要溝水。係啊，啲人會覺得好嘔心，但我覺得咁，我反而飲唔到太甜啊。 唔係嘔心嘅，但係只係淡到好似即係飲。 你都唔係飲 緊嗰樣嘢咯。 如果你去茶餐廳 假設嗌個下午茶，咁你有杯凍檸茶，咁你又會再自己加水？ 係啊，我會咁樣倒咯，隻杯度。 奶茶嗰啲都會加水？ 奶茶唔會，有奶嘅就唔會。 哦，冇錯嘅，我 終於又揾到一樣啦。 夠鐘翻嚟啦！ 喂，上次你嚟嘅時候咧，就講一個非常之神奇嘅，你話飲嘢會溝水呢單嘢咧。真系历历在目、啊， 我觉得好正常、啊。 点解觉得好正常啊？因为你由细到大都系咁啦。 觉得好正常，但我觉得我身边啲人唔系好正常、 啊。呢啲人唔沟水，你觉得佢好奇怪系嘛？做咩你咁饮嘅咁样？ 咁甜你都可以饮得落口嘅。 即系而家你到而家今时今日都仲系咁嘅。 系啊，如果唔系就成杯饮唔到噶。 如果你出街饮珍珠奶茶。 一定要会走晒糖咁咯。 嗯，咁你使唔使自己再加啲水或者食咧？ 还好茶类同埋奶类嘅嘢我 OK 嘅，果汁类嘅咧，即系如果出去饮嗰啲手摇嗰啲咧，咁就会同即系我会等到啲冰融多啲，我先会开始饮咯，即系啲水多咗。 咁饮酒你又点咧？ 我唔饮酒嘅。 个原因系 拒绝啦呢样嘢。 唔系，我啱啱你拒绝讲我爱你拒绝啲 系。 但系唔饮酒系身体接受唔到啊？定系真系个习惯？ 唔中意。 有试过嘅，只不过 有试过嘅，有试过嘅。 嗰、啊、次系饮啲咩酒啊？ 二锅头咁样， 系咯，咁好难中意嘅，九江相争咁样。 一定咁，当然唔系呢啲啦。但系咁，你大学你读大学，你都一定饮过酒噶嘛、嗯？但系就、 啊、 我唔系好明点解啲人要饮酒，因为都唔好饮，跟住好似。我覺得啲人就係有少少，我唔理解啦，即係唔代表一定係咁，但係我會覺得，好似飲咗就係借酒去買醉，或者借酒去做啲乜嘢咁樣、嗯，或者甚至借醉行兇啊！ 哦，你諗多咗， 你未試過同我哋飲酒？ 係啊，有好多人都唔係噶嘛，因為首先第一樣嘢，我要行兇係一定唔會借醉嘅。係，你睇下我啱啱幾直接， 係啊， 就直接問你家 姐結咗婚未添， 係咯、啊，我行兇借醉，我借醉我嘥咗，第二日唔記得， 唔係咯。 唔系，但系我唔知道，即系啲人会觉得饮咗酒 free 啲，但我就觉得我唔饮酒都好 free 啊，咁咯，真明唔明啊？ 我觉得系，有时有啲心情唔好嘅时候，你需要酒精去解脱咯。有时 我需要眼泪去解脱咯。 但唔系下下喊到噶，唔系个个一下子就喊到噶嘛。 我好易喊噶， 我唔， 你得同我讲，我可以播几秒，我都可以喊到。 咁又唔使，我见唔到嘅， 我已经收唔翻你喊紧之后， 我以为你话你过，我以为你话你同我讲，我下次治疗下你添。 唔系啊，但系我系好易喊嘅，由细到大。 对上嗰次喊系咩啊？ 我通常呢、這个女性月事之前或者点样，我个情绪会比较波动。 嗯， 我就会。因为啲鸡毛蒜皮嘅嘢，我就会唔知点解觉得，哦、我第二件事嗰度喊。 咁对上一次男朋友令到你喊系几时啊？ 琴日。 咩事咧？ 做咩嚟啊？ 我就系、是、因为真系因为月事嘅关系。 系。 跟住我而家谂翻，我都唔系好明点解咁大反应。我哋唔好讲啦，应该系听到佢就话都话你噶啦咁样。 唔系我一定企你嗰边嘅，你讲 系你讲啊。 因为咩事？因为我觉得哎呀，好点讲啊？ 嗰件事系一件点样嘅事嚟嘅？ 就系我觉得，哇，点解你唔问埋我可唔可以加入咁样？ 系一个， 即系可能约咗朋友，我就会觉得个朋友我又识嘅，咁嗰样嘢系我又唔会阻到你，咁我点解你唔问埋我可唔可以加入？ 哦， 但你系会讲一下，跟住就会自己喊啦，跟住就会 系，即系大佢又唔明我做咩事，点解你要加入？跟住我就会觉得我唔系一定要加入，但系你问一下我就会觉得舒服啲咁样。 Oh. 你明唔明啊？真系好奇怪，即系你问咗我，即系话咁，我下下咁样问你，咁我次次咪冇晒自己私人空间。我话唔系啊，我就系需要你问一下我，但系我加唔加入系另一回事啊。 系咪到而家清醒翻啲之后，你就觉得唔知点解自己会咁样样啦？ 都唔系嘅。 好啊，阿姐系时候冲出嚟企佢嗰边啦。 我觉得你都啱嘅，系要问下你噶。 系要问。 要啦，梗系要啦， 要啦。 唔系因为我会去 我会系咁样做咯，即系我会 系咯 系咯， 我会点样？我即系就算知道你未必得闲或者乜，我都会话你中意你可以嚟噶，你中意可以嚟噶，即系我会觉得咁样对方会好开心，会听到 基本礼仪啊呢啲。 喂，你哋好似好 夹硬 迎合我。 唔系 ，你可以得闲嚟搵下我哋食饭噶。 系啊， 虽然我知道你一定拒绝我嘅。 系啊，我俾个位你拒绝噶。 我突然间觉得好 welcome。我叫某某，自庆拥有世界是我丑，改改生命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错时代气候着不厚。天生地段坐地，天生地上有星，天生任何女传奇，天生美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自愿就眼圈太大，姐姐披晒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伴侣，无罗马克号，能力就是以后化引诱。天生月圆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理高该高该那有用，不该天生我中风。天生月圆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 到最尾咧，咁我哋就准备咗礼物俾阿 wing 嘅，系啦，呢个题目就系 baby pink， 好期待， 系啦， 好期待，但系我觉得应该唔系咁正常， 哦，都唔系， 都好正常嘅，都正常嘅， 但系你好中意粉红色嘅， 我中意，系啊，我好中意粉紅，我成间房都系粉红色嘅， 你着衫嗰啲会唔会都特别拣粉红色？点解咧？ 我着衫系黑白灰蓝嘅。 哦，但只不过你喜欢其他的东 西。 是啊。 即是我其实私底下是喜欢粉红色，但我不会放在我身上。 你对于颜色是敏感的。即是你开的题目是 baby pink 啦。即对于我们这些男孩子来说， 粉红色就粉红色。 是啦， 粉 红色。 是啦，我想知道 baby pink 有没有什么例子。 可能 pastel color 一点。 因为咧 好浅，沟咗好多白色嘅粉红色。 嗱，嗰次阿一咧同我讲完 Baby Pink， 我喺 Google 即刻 search， 佢都出咗几只出嚟。其实边一只先系？ 我会拣啊，我觉得 B B 系嗰啲好柔和啲 feel 嗰啲，呢个一定唔系柔和 feel 咯，我觉得。 哦， 即系睇落去系舒服，但系又系粉红色嗰种感觉。 O K， 嗱，如果你要令到佢睇落舒服，然后又系粉红色嘅感觉，我唯一谂起嘅就系嗰啲猪肉，然后佢一见到，哇，啲猪肉好新鲜，粉红好好食。 猪肉嗰只粉唔系 Baby Pink 啊嘛？ 嗰只系 Pink 啫嘛？ 我唔知道啊。好啦， 好啦，嗱，今日阿 Wing 咧就话要粉红 Baby Pink 嘅礼物啦。好啦，嚟啦， 我先吓。 你嗰份啊？ 我嗰份要拆一拆解先嘅。 系。 咁由于我本身对于颜色实在太唔敏感啦，医生证明咗我有呢个色弱嘅问题。 佢次次咧玩新颜色咧，佢攞呢样出嚟噶咯。 攞呢样出嚟嘅， 好威衰格噶。 所以我将 Baby 同 Pink 拆开咗。我份礼物系同 Baby 有关嘅。 系。 好啦，咩咧？ 你唔系送个假公仔 BB 俾我啊？ 细个即系嗰啲喂，即系喂小朋友嗰啲咧。 系啊系啊。 唔系、啊，我搵到个公仔。 呢个咩公仔啊？ 就系海绵宝宝。咁 即系 baby 啊， 系啦，宝宝咪就系 baby 咯。 但系呢只系 Patrick 唔系宝宝。 吓、啊，有分嘅。 海绵宝宝系海绵嚟噶，海绵系黄色噶， 但系佢唔要黄色啊，有咩办法咧？ 咁佢唔系 baby， 佢系男人名嚟噶。 佢唔系 baby 咯， 紧要啦，我就系咁拆开 baby 同 pink 嘅。 佢 Patrick pink 喎 ，Patrick pink，Patrick pink 几得意啊，都好舒服啊， 应该都会好冷。 系啊，好冷啊嘛。 系啊。 好啦，妈嚟啊！ 我呢、這个 你要咩啊？你邱生， 我系真系纯粹贴心嘅啫。我谂住因为之后你要去比赛咧，即系如果我要即系氹一个女仔嘅话，送一件粉红色嘅俾佢，可以随身带住佢， 系 好似我陪紧佢一齐去参加比赛。 但系佢话唔会将啲粉红色嘅嘢摆上身喎。 诶、欸，呢、這、一个唔需要带喺身度嘅， 系 呢、這个就系去到旅，譬如你去到东京嘅时候喺个酒店房攞出嚟就啱啦。 噔噔 哦、粉红色嘅毛巾， 哇！你送咗好多次毛巾俾人， 啊、你送嘅、啊，佢送嘅毛巾系人哋一包要，好啊，惊你啊！嗱，呢一个粉红色嘅毛巾上面写住个甩字嘅，我唔知呢只系咪叫 baby pink 嘅、啊，但系似系啦 ，B B 用噶， 系咪指佢啲毛会甩出嚟啊？个甩啊， 甩。good luck 嗰个 luck， 我唔知佢咪 baby pink， 咪当送俾 B B。 其实真系好难分咩叫 baby pink， 真系难嘅。 即系浅色嗰忽咪系咯。 哦， 即系可能，哦、但系都可以浅 啲，浅啲 忽出嚟， 浅啲忽出嚟俾佢。 可能用下用下，佢甩色佢就会咁上。 系啦，就会甩到变 baby pink 啦。系啦，但系因为嗰样嘢就系咧，你去自己去比赛嘅时候， 嗯、 即系。即系当系男朋友送嚟或者咩啦，咁、可以等你带住佢。 我呢个都可以带住啊， 都得。你呢个难啊嘛， 有几难啫？公仔， 大佬 hand carry 已经冇乜位噶啦。 你都带公仔去旅行， 你估去玩咩？而家去比赛啊？ 我要带60kg 嘅嘢。 系啊，佢做好多嘢要准备佢噶。 我呢个好轻啫， 但系大嚿啊嘛，师傅。咁呢个容易啲接合佢啊嘛，咁然之后就可以即系到时望住佢就好似谂起、哦、我陪住你咁样啦。 嗱、一睇就知呢个系冇拍拖嘅人讲啊？ 点解咧？ 因为如果有 拍拖先会可以咁讲啲咁嘅嘢。 有拍拖唔够谂， 我都可以陪住你噶。我做嘢啫嘛，有咩所谓啊？哎呀，做嘢好惨噶，我哋 系啦。呢两个两份礼物，你会拣边个咧？ 好残忍啊！ 呢、這个系呢、這个世界都好残忍噶啦。你参加选美都好残忍，都系得一个半，都系一样噶啦。 我会揀边个啊？ 系啊， 我应该 真系要揀一个， 好似可能系毛巾。对唔住， 毛巾，毛巾，噔噔。 因为咧，我对男嘅公仔咧好有要求啊。 系 有咩要求？ 又要沟水嘅， 要湿水先得嘅。 我要个样系嗰啲超级可爱嗰啲， 好可爱啊！ 你睇下你嗰只攞出嚟啊！你嗰只唔系生嘢咁样嘅咩？海星嗰只啊，生嘢嗰只海星嗰只。够钟翻嚟啦！上次你上嚟嘅时候，我哋送咗礼物俾你，记唔记得咧？ 我记得你哋送个礼物俾我噶， 但系 但系等等，俾我谂多阵。 你记唔记得嗰两份系咩嚟先？ 我好似记得一份啦，咁咪好hurt另一个咯。 系，我想知系边个 hurt。系啊，我想知边个俾人 hurt 啊。 系啊，我要俾机会你 hurt 我好多次噶。 冇咁啦， 你记得嗰份系 毛巾，系咪有个公仔？我唔知道有冇记错。 咦、哎，啱、啊、喎、 啱啊，另一份系公仔嚟噶。 但我一啲印象系咩公仔都唔记得了。 你有冇印象拎过佢翻屋企 啊？我应该有嘅。 死啦！佢拎佢翻屋企 唔见。我好似冇见过。 唔紧要啦。 可能见咗我都唔知咯。但我唔知，我唔记得边个系边个咁样。 你争我一句，我爱你啊！ 系啊，可唔可以提下我啊？猪啊？唔 系 猪， 你啊猪， 你仲要粉红色易啲，容易系猪啊嘛。 你可以 baby pink 噶嘛，上次 baby pink 咪粉红色咯。 佢买咗嗰只，佢以为系海绵宝宝啊，但系 Patrick 啊买咗。 哦， 你真系记得，有印象啦。 我记得我系唔中意嗰只嘢咯，因为。 原来访问完了， 对唔住啊！ 因为佢话对揽嘅公仔有啲要求， 条毛巾有出现过喺我屋企嘅， 系啊，有冇攞去用啊？有用嘅， 有啊， 系啊， 有用 噶。我嗰时俾你拎去日本参加比赛嘅时候，可以随身带住有个甩字喺上面噶嘛？嗰时 有，我有用嚟包，即系包头发，即系冲完凉之后。 哦，粉红色吗？粉红色嘅甩嘅系咪啊？ 系啊， 如果绿色就系绿甩咯。 我唔明你讲咩喎？ 正常嘅，你唔明。 佢而家怀恨在心啊！ 好嬲啊！而家 见到只公仔， 喂，咁但系只公仔系，唔系、 啊、 我想知系真系收埋咗一嚿，定系真系唔见咗，定系点咧？ 我怀疑啦，嗱，我好坦白讲啊， 系坦白啊， 我怀疑啦，系应该有人中意呢只公仔，跟住我就话不如送俾你啊！ 男定女？男定女？ 咁一定系女啦，或者应该系小朋友，应该系小朋友咯，我觉得。如果中意得 game therapy 嗰度揾啲僆仔， 唔系一定唔系 game therapy， 应该系可能 有咩侄女啊、姨甥女嗰啲啊， 朋友嘅女定系我真系唔记得俾咗边个，但我应该如果系我记得我间房冇呢只嘢咯。 好啦，唔紧要啦， 有 对唔住啊， 一都翻噶啦。 我系觉得咁有人识得欣赏嗰只嘢系好事，好过摆度。 不过如果你话俾佢知系一个妙龄少女廿几岁欣赏嘅话，会开心啲。 但小朋友佢日日可能揽住佢瞓噶， 唔使啦，唔使啦， 咁嘅你哋， 好现实噶我哋，你叫过咗十年之后揾翻阿一哥哥啦，等个靓妹大个啲先啦。 我帮你中咗个，我帮你中咗个恩啊！ 好啦，多谢你，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同一批港区人大代表中午启程到北京，准备列席听日起举行的人大常委会。谭耀宗表示，暂未确定议程是否包括审议港区国安法，但会向常委会反映包括设立追溯期、罚则要够重，亦会反映担心影响采访自由的意见。又認為討論反對意見已經沒有意思，認為中央亦都掌握反對意見，關鍵是怎樣妥善立法。對於美國提出制裁損害本港高度自治的現任和前任中共官員，譚耀宗說看不到中方怎樣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符合基本法。譚耀宗說聯合聲明比基本法更落後，例如沒有提及雙普選，兩者內容不同，目前中方的行為都符合基本法。警方禁止同反对民阵发起7月1日游行同集会，民阵表明会上诉。警方向民阵表示，限聚令禁止在7月2日前在公众地方举行多于50人的群组聚集，公众集会同游行活动属人多聚集的高危活动。警方有理由相信活动会增加感染病毒风险，对市民生命同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危害公共安全同他人权利。警方又指出，民阵在去年6月起曾经就多次或类似的目的在各处举办过多次的游行集会，期间或结束后都出现不同暴力事件，屡次有参与人士、市民、记者和警员受伤。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就警方反对他们发起听日或七一游行上诉，被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驳回，主办单位宣布取消游行。上诉一方的代表律师说，主办单位将参加者分组和分批放行，提供口罩和搓手液，减低传播风险。又形容今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游行，期望委员会考虑法律以外的观点。警方代表质疑 遊行中途或有人加入，怎樣量度體温和保持社交距離？若果有感染個案，將無法追查源頭，增加社區爆發風險。而遊行途經多個路口和大型商場，擔心影響市民，暴力示威者亦都可能騎劫活動，令持不同政見人士、商鋪或建築物成為攻擊目標。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超过4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系连续11日呈现双位数。大部分病例同呢个墨尔本郊区嘅爆发有关。全国现时大约有270宗活跃病例，超过200宗喺维多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加紧防控嘅同时，其他州份按计划逐步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澳洲累積超大約是7600人確診，過百人死亡，遠低於全球主要國家水平。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星期中後期驟雨較多。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4%。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雀街。另外，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去桑亚道。洗衣街来回方向现在交通亦都是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去到果栏。之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咁因为路面维修，佐敦道去九龙站方向近住佐敦里的慢线现在仍然是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封闭的西洋菜南街，现在全线已经解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定是跑步都是违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咁多嘢要搬去新屋，都唔知点执好啊！ 搬屋咁开心，唔好唉声叹气啦。 太多杂物，新屋太少地方，但系我唔想抌嘢啊，点算好啊？ 狠心啲啦，上港台网站 e-learning 自助式生活，有专家教你断舍离，仲有生活达人示范收纳同装饰间屋添啊！ 系、啊，仲教埋我点洗冷气机同洗衣机，啱晒我啊！ 自助式生活，学识咗，从此生活不求人。 思芬，你觉得女神应该具备咩条件呢？ 样靓身材正呢，杰堂，不过最紧要嘅都系有思想。 佢有齐晒、啊。 你唔系借啲 E-Tech 字嘅？ 我冇咁厚面皮，佢最近仲拍埋剧同广告添。 哇，咁啊真系要听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爱情读心思，今个星期有。 泳图 B B 林泳图， 女神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日本导演韩国后期香港监制的独立电影终于上映，王飞鹏监制都讲到有啲滚动啊！ 今次去日本啊，或者去韩国，其实都有一个取经的成分。当然啦，我哋喺香港就话：，喂，你冇几百万，你唔好谂住拍戏啦。我自己都谂就系话，有冇一啲新嘅出路、新嘅渠道？ 有啲感触啊， 系 咪？ 喉咙感冒， 有啲感冒。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二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黄天仪，我好烦嘅，成日流眼泪。 哎，我真的很后悔，我大学的时候没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冇事，好翻好翻好翻。 但其实最癫是他下一秒就会笑翻。 因为咧，我觉得如果我嗰时俾心机读书咧，可能我就唔使做电台啦。 有笑有泪的人生和节目，应该都是快乐的。 咁以后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Give me five， 黄天仪继续同你一齐笑，一齐喊啊！ 我都好后悔，我大学嘅时候咁勤力翻工，搞到冇咩机会去玩啊！ 笑翻啊！跟住 佢哋仲想去揼骨添啊！我几次都冇 join 到，悭翻几多钱啊？ 音乐情人联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呢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嘅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喺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嘅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系九点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啊！ 不如我哋都接受点唱啦，即系如果你想点唱俾你嘅另一半听啦，即系例如今日结婚周年纪念日， 哇，好舒啦， 好舒啦，我哋点唱俾你听，不过所以我唱 系啊，你点我哋唱， 热情就算熄灭了， 结婚周年听呢只真系好努力。 分手这一晚 也重要， 乱点唱。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三点四十分啊， 冇错。 播一部天气啊，唔该。 而家外面嘅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嘅。 紫外线指数系属于6，强度系高。 仲有空气质素。 龙哥啱啱行过。 龙哥， 睇嚟应该系一阵间嘅 慢动作， 漫画热情，唔系热血， 热血 唔系热情，热情系其他嘢， 友情、热血、胜利。慢动作， 好啦，大家转头可以听慢动作啊。咁啊，今日推介啲咩咧？听下先啊。 听下，听下。 快啲啦！快啲啦！慢动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喺谂嘢嘅时候咧，不妨系加入一啲嘅小玩意，令到喺你思考途中咧，可以更加有效率噶。例如最近小弟间唔中都要同阿波成度下稿啦，无论系呢个嘅故事乱讲大赛又好啊，或者以前嘅少年波成与八宝一都好咧，都经常要坐喺 office 嗰度度稿嘅，有时度稿咧都度成三四个钟咧先度到一句嘅说话，咁但系经常塞住咗喺呢度嘅时候，有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呢？有啲人就话啊，如果你可以买一啲嘅嗰啲叫 fidget toys 啊，即系例如一啲嘅手指陀螺啊，又或者一个嘅骰仔，一路喺度捽。一路喺度揿，一路喺度转嘅话咧，喺你思考棘住嘅时候，亦都可以帮到手嘅。咁唔知你哋喺平时嘅思考途中咧，会唔会话啊有揿笔啊，又或者玩下橡筋啊，玩下同你一齐度稿嘅人嘅一啲倾向，令到你喺思考途中如果棘住咗嘅话咧，都可以有啲突破。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买下呢啲小玩意，喺你度稿啊谂嘢嘅期间咧，都可以突破一啲嘅盲点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哇！啱啱呢 呢段录得几好啊！ 好劲喎， 录得好好啊！啱啱呢段 可以话你电台生涯代表作啊！呢个录到好似 live 咁样啊！ 系讲翻正题啊， 应该 live 嗰啲录音，应该录音嗰啲系 live。呢两个人真系黐线 嘅。好啦，咁啊，话说咧，小弟咧呢排即系有啲工作咧，就要有啲思考喺入边啊。 嗯， 即系无论系以前写 paper 又好啦，交毕业论文又好啊，我哋度稿又好啦，经常都话我哋度稿，即系经常大家以为。即少年波胜于八宝一，好似十零分钟， 应该好快啊， 好快啊！ 不过要澄清嘅，唔好讲我哋咁渣，三四个钟先读一句，又好似太渣。 有时系三四个钟嘅，有唔系唔系经常，但有试过嘅、嗯， 有试过， 即系为咗咪嗰句咪咗三四个钟嘅，或者咪嗰件法宝咯，咪咗三四个钟嘅，系有试过嘅。咁所以 系 啊，咁当然我哋都知道大家好期待呢个少年波胜于八宝一啦、 嗯。 但系由于嗰个叫做坦白地说啦，因为之前疫情嘅关系咧，就不能太多人喺录音室入边。 系 咁，所以广播剧嘅制作咧会受到明显嘅一啲影响啦。所以就转咗而家呢个故事乱讲大赛啦。咁而家疫情嘅措施咧，相对地好似宽松些少咧。咁、嗯、我哋亦都考虑系会回归嘅。咁當然咧，係咪回歸呢個少年波勝於八寶一咧？ 就另一件事。 係啦，我哋有回歸好多嘅廣播劇嘅創作嘅， 有好多種回歸嘅方法嘅。 係啦，熱烈慶祝啊！ 熱烈慶祝回歸， 熱烈慶回歸。 下個禮拜就有得慶回歸啦，唔通我哋下個禮拜就回歸？ 系热烈庆回归，少年波胜于八宝一，喺观塘天桥嗰度有红色黄红底黄字咁样，唔系观塘天桥我哋睇唔到，麻烦喺广播道口。热烈庆祝少年波胜于八宝一回归， 整个吹下都几好 啊！我都好呢啲嘅，我都忠诚啊嘛，呢啲叫， 梗系啦，我哋 OK， 翻翻嚟啦，好啦， 去翻讲 回来啦， 度嘢怎么样啊？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那个呢？ 那个 回讲翻嗰个手指陀螺啊， 系因为我见早几日一翻嚟公司嘅时候，佢手上面多咗一个金色啦，类似 系金色 系啦嘅手指陀螺，好碍眼喺度揈下揈 下揈下。 咁我驚佢曾經有買過嘅，但係佢買完之後好少攞出嚟玩嘅，因為所以你早幾日拎出嚟，我係覺得好奇。係係啊，跟住就話啱啱買冇耐嘅啫。 係啦，因為呢排咧有啲嘢想寫一下，咁跟住之後咧，咁啊覺得又喺嗰個途中棘住咗喺度，即棘住咗，係啦， 去唔到。 係你 feel 到啱啱嗰句就係咁樣啦，即有啲嘢棘住咗，係啦，個狀態就係咁樣啦。系啦，系破咗个节奏。你咪觉得等紧我讲下一句嘅时候， 好唔舒服， 好唔舒服。系啊，冇错，嗰种感觉就系咁样。 就嗰种感觉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然后上网睇啲人话咧，即系如果你有啲人即系个思考咧，系有啲喺度揿下噶嘛。我哋识得其中一个人咧，都系咁样。如果冇记错嘅话咧，阿玲系要有呢啲嘢嘅。 佢系会攞咩嚟玩噶？ 佢以前系有个骰仔嘅，佢个有个袋仔入边咧，佢有嗰个骰仔。嗰、那个骰仔咪六面，咁然后有一面好似揿掣啦，有一面好似玩具唔系手掣嘅 joystick 啦，有一面系嗰啲密码锁啊，成啊咁样。咁佢系有一嚿咁嘅嘢嘅， 即系俾佢捋下。 系啦， 咁样 佢话佢喺佢思考途中系要呢个嘅方法嘅。 哦， 咁所以咧我就贪得意就试下啊。既然我呢排都要唔同嘅思考啊，谂唔同嘅嘢咧，咁我就试下可能即系买一个咁嘅手指陀螺喺度转啦。我发现咧，对我系冇用嘅，因为我嗰日棘咗喺一句嘅说话，又系棘咗喺一句嘢入边啦，即系写嘅时候棘咗喺度啦，佢系咁喺度转啦。冇分別啊！對於我嚟講， 有冇一種越轉越亂嘅感覺啊？ 有一種我 focus 咗喺佢轉啊！我啱啱諗到邊度啊？ 哦，即係走咗， 走咗添啊！直情咁，所以我發現對我係冇咩用嘅。 哦， 但係對阿玲咧，佢話對佢係有用嘅，所以佢以前咧，或者甚或乎佢未出呢啲玩意仔之前咧，佢要撳筆嘅，即係有啲人係撳筆諗嘢噶嘛。 哦， 我嗱撳筆咧，我又反而 OK 喎。 撳筆 OK， 即係好似呢啲咧咁樣，又或者咧 啊。 我有另外一个嘅，即我系会谂嘢嘅时候咧，我系会咁样嘅，即只手指咧喺度打张台， 摩斯密码咁样。 系啦，我有时咁样嘅时候，我会谂到一下嘢嘅。但我最快嘅方法系点样呢？我最快嘅方法就系我离开嗰个地方， 一段时间，但所谓嘅一段时间唔系指两年啊，系五分 离开个伤心地， 离开电台两年，我终于谂到个节目点做啦，咁样，唔系，离开可能五分钟，即系可能去个厕所，我好几次都系咁样嘅，即系去小个便咧， 跟住就突然之 间翻嚟之后，诶、欸， 好似有啲嘢喎， 好似有啲嘢喎，咁我就通咗啦，我系咁样嘅，所以如果当我一谂唔到嘢嘅时候咧，我系会选择去厕所啦。或者走去兜个圈， 哦， 咁样咯。 因为我咧，如果要谂嘢咧，我要坐车噶。系啊，我发现好多时候有啲嘢系坐紧车嘅时候， 系系， 即系譬如翻紧嚟公司咧，唔知嗰一程车啲嘢系出得嚟比较快啲噶。但系最惨就系咩？我冇得喺公司度系，因为我坐程车先。 咁你有冇谂过揸车咧？揸车得唔得咧？ 揸车唔知道，因为我未试过。 你咪有自驾游咩？ 系咁，但我去旅行嘅话，我唔使真系谂嘢噶嘛。同埋你，我觉得有少少唔同啊。你揸车你要顾路面啊嘛， 系系 你要谂嘅嘢唔同咯。咁所以我有尝试过，好似阿一讲你呢一种咧，行开一下兜个圈， 系， 但系我都系唔 即系行开一下兜个圈对你嚟讲唔得嘅， 唔得咯。同埋系有时喺就系、是、坐车一种啦，或者喺街度好多人喺度行咯，因为啲人喺度行过讲嘅嘢，或者佢做一啲动作系会突然之间唔知边下 click 中咗你嘅。 哦， 有好多嘢发生紧喺你身边。 咁我同你完全调翻转， 系 我系人一多或者个环境一嘈吵嘅时候咧，我个脑系思考唔到嘅。 哦， 然后我有时系会燥底嘅。 系啊系啊， 即系当我一思考唔到，所以我嗰、那个嗱，我哋头半 part 咪讲嗰啲 anti social 嘅。 系 我嗰种 anti social 有时系我因为我思考唔到嘢，我觉得哇好嘈啊， 嗯， 扰域啊呢、這个地方简直系。咁我就唔得嘅。 系啊，我就系要我就同你调翻转啦。我有少少聲，所以以前我温書係唔可以長期喺圖書館嗰啲咯。 係係係， 我喺中大嘅圖書館，我揾書做 paper 咧，我會頭痛啊！嗰種靜係靜到咧， 哦， 會有啲嗡，跟住好有壓迫感，跟住好唔舒服咯。我係要喺譬如department 嘅電腦室， 係 都係做 paper。有啲人行下行下有少少聲，但係唔係好嘈咧，嗰種係最 fit 咯。我個腦嘅狀態係最好，因為個人係好似。有啲嘢去刺激你咯，我自己坐定定喺度，我真系唔得噶。 我反而咧喺一啲好静嘅地方，我有时系 O K 嘅，即系例如我咪嗰阵时喺 ConU 写毕业论文，我都会毕业论文就冇啦。有时写 paper 我会翻去图书馆嗰度，就是、夜晚两三点咩人都冇咧，系、 嗯、 要听下歌嘅。但听下歌，你发现走咗神之后，我要放低个耳机。 哦，系系系， 然后就嗰下嘅宁静，你就忽然打到嘢啦， 吓 系啦，即系咁样咯。 哦，所以我系未掌握到自己点样系最啱数咯，那个方法 啊，一系食住嘢， 食嘢啊， 食嘢我 OK 嘅，但我要食一啲咧，我要食一啲好高糖分嘅嘢嘅，所以当我一思考啊，写 paper 咧，嗰排系肥啦。 食朱古力， 食朱古力，疯狂地食朱古力，即系我有几样嘢啦，即系第一个系食朱古力啦， 系 咁你。我成日觉得我系睇书学翻嚟嘅，阿 L 都系咁样啊嘛，系咪先？ 成日都讲 系啦，咁跟住之后第二就系、是、啱啱讲咗啲咩？ 你揿笔啊？ 揿笔啦，揿笔有时系谂到啦，跟住 touch 拍台啦， 系 即系嗰拍台手指拍台啦，同埋去厕所咯，主要系呢四样嘢咯， 同埋行系即系行开下兜个圈， 行开下兜个圈系啊，咁样咯。 我就揾极都未揾到嗰个重要嘅方法。 不过冇嘢度啊！呢排我哋 唔系回归嘛， 回归咯。我哋度好多嘢，因为坐车咧，有时同埋有时你要分咧，有啲嘢系要一个人度，同有时系两个人度嘅。 嗯， 有时有啲古怪嘢系要两个人度咧，先至有嗰个效果嘅。即系例如我哋曾经度过一个系闻歌味道啦， 闻唔定闻啊，我哋 闻啊， 哦买闻 系啊，闻歌味道咯。即系我哋会唱歌，然后所有歌都会加鼻音咯。闻更呀，变闻歌味道， 多匆忙， 系啊，香港精神咯。 我试过直情有一次咧，我同阿一系做完节目 坐巴士， 作一只歌，自己喺度唱啊， 系 唔知咩下雨 天， 我坐着巴士。在巴士上，我见到了他。 系啦，就喺个巴士嗰度，又坐紧程车，唔知点解突然。 所以呢个系嗱即系如果呢啲即系比较欢乐啲啊，古怪啲，即系当然你有个形容词啦。 系 啦，呢啲嘢咧就可以系两个人度嘅，同埋你坐住车或者成呢啲，亦都可以喺酒精嘅催化下咧系度到嘅。 但如果你要写一啲真系学术嘅嘢，即系例如你系要精挑细琢一隻字或者一句嘅说话咧，就不能饮酒精噶啦，我觉得。 即系譬如你写毕业论文，真系好少好会饮咗酒之后去写。 或者我哋真系嗰啲少年波胜与八宝一个剧系真系争一句嘅话咧，或者争一个 punch 位嘅话咧，都好少饮酒去度嘅。我唔系饮酒度嚟嘅。 我都未试过系饮酒度。 未试过饮，未试过饮酒度到啫，有试过饮酒饮酒，但系度度啲嘢全部出嚟都唔系好得噶嘛， 或者系嗰啲讲完第二 系好开心，讲完第二 系，咦，嗰好似唔系好 work 喎， 好似未俾钱， 但系度过好开心噶，度过好开心， 度过好开心， 系啊， 系啊，咁所以就 系啊，度完之后跟住但系就唔记得咗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好好认真度嘅，我哋真系会谂下呢一个。咩少年波胜与八宝一，睇下点样回归 翻啦。系会回归嘅，但系咪仲系少年波胜咧？ 系 可能系少女波，少女波胜与 问问少女波 卖珍珠奶茶嘅波霸一咁样，系巴爸咁样， 巴爸姨 系啦。 我先饮珍珠奶茶， 系我先饮。今次介绍你一杯。 唔知咩洛神花嗰啲 啦，哦，几好啊！呢条桥系咪啊？咁啊，度咗条桥嚟， 之后我哋会自己 band 嘅，跟住。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剛才同阿一呢就喺度讲返回忆间我哋之前度嘢嘅时候呢係点样諗条桥出嚟呀。一路讲嘅时候都諗返起夜晚喺上面三楼 office 嘅时候，即係咁斗嗰啲法宝呀，嗰啲对白呀，有时真係斗到两个人会瞓着咗觉。但讲起一啲即係我之前度嘢嘅嘢嘅时候呢，我最近亦都有同朋友傾返起呢以前做节目嘅一啲嘢。咁啊嗰个咩节目呢，就係呢个轻谈浅唱不夜天。因为近排同朋友之间讲起嗰啲80年代90年代嗰啲旧歌呢，咁啊讲下讲下之后，因为要研究返嗰个年代嗰啲歌究竟其实係有啲咩质地啊，嗰啲乐器听出嚟有啲咩分别呢，咁所以就开始讲起啊以前听啲咩歌，譬如张国荣的第一次啦，我好记得嘅呢一只歌就系嗰阵时做轻谈咧，第一晚第一集第一只歌播嘅就系呢一只歌。咁跟住其实嗰一期仲有好多噶，即系譬如张国荣嘅呢一啲快歌啦，跟住林忆莲嘅灰色啊，去到譬如达明一派啊嗰啲，呢一啲咧都系嗰阵时夜晚轻谈嘅时候，因为要播一啲叫做怀旧少少嘅广东歌，但系又想有翻啲节奏感。的时候呢就会揀呢啲，因为你知道半夜呢四个钟头有时真的会顶唔住，即係顶唔住呢会有啲眼瞓。但係呢就係、是、同朋友讲起以前做节目嘅一啲趣事嘅时候，因为同我傾呢一样嘢嘅朋友呢都上咗年纪嘅，佢好好奇嘅，佢问我话啊，即係原来你做一个音乐节目要做好多 research 㗎喎，同埋呢啲歌应该唔係属于我即係嗰個年代嘅嘢，因為八十年代嘅時候好明顯未出世啦。咁就算九十年代嘅歌嗰陣時候，我講緊幾歲，應該係唔會知道嗰陣時究竟發生啲咩事啊，啲歌手之間出啲咩歌啊咁樣噶嘛。咁我成日都會講笑一樣嘢嘅，就係話對於而家嘅我嚟講咧，樂壇嘅新人咧就係嗰陣時八十年代啲歌手咩劉小維啊、Raiders 啊嗰啲，因為呢啲對於而家嘅我嚟講係要重新接觸。反而大家平日心机听到啲派台歌嗰啲咧，就会比较熟啲嘅。咁但系至于点解会无端端要讲起一啲旧歌咧，即系除咗叫想当年之外咧，就系、是、因为即系同朋友一齐合作啊，即系整一个有趣嘅一个音乐作品。咁呢个音乐作品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如果你未听过嘅话咧，呢、這个时候咧应该要俾你欣赏一下。多谢听众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样喺淑芬啱啱嘅爱情故事当中揾到一丝嘅共鸣呢？ 咦，点解冇声？哦，我知点解。喺爱情嘅世界，系冇绝对嘅啱同错嘅。应承我啊，抹干啲眼泪，因为你哋每一位都系独一无二嘅钻石嚟嘅，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啊！ 草嘅版本 系啊，点知自己炒粉，因为本身真系谂住播嘅 remix 版嘅，但系见到听众啊念唔念到阿弥陀佛咁样讲，我即刻唔想播啦，谂住扮。 可唔可以点唱啊，龙哥？下星期一 好啊，你想唱边一首？ 我想听波胜嗰版本。 好、 啊，好啦，走啦， 震撼、啊， 够钟啦，拜拜。